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6月30号向敬爱的金正元帅呈现了贺信。信中指出，敬爱的金正元帅是先君朝鲜强大的象征和百战百胜的旗帜。推举金正元帅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首脑，是全国居民要拥护金正元帅的领导，早日争取主体革命事业、社会主义事业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和意志的表现，是保证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的宝贵遗产，社会主义祖国成为一个永恒的金日成、金正日朝鲜，向全世界彰显其威仪的民族史上的事件。敬爱的金正元帅就是祖国统一的救星，是朝鲜民族的命运和卓绝的爱国者，实施百战百胜的保健先军政治，坚决捍卫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和自主权，并以卓越的思想、老练的领导和无比崇高的德望，早日迎来祖国统一和民族的灿烂未来。信中表示，衷心祝愿敬爱的金正元帅安康。